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88集，沈觉摩挲着房契的一角，问道：“ 那对母子呢？” 番子将母子二人领了进来，两人畏畏缩缩地抱在一起，棉布袄子上打了好几个补丁，但胜在干净。那小孩躲在母亲的身后，探出一个毛茸茸的脑袋，瞅着沈觉：“ 交给你们匣子的那个女人，你们可知道是谁？”“ 是个女侠，她说她姓夏侯。” 母亲细声说道。“ 我家小宝掉水里了，是他救了小宝。公公，我们从来没有打开过匣子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我们可以回家了吗？” 沈问行奇道。“ 你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就送过来，不怕出事儿吗？”“ 她也是个有孩子的女人，我看得出来。” 母亲道。“ 一个当娘亲的人是不会做坏事的。” 沈觉挥挥手，让沈问行给了他们几锭银子，送他们出衙门。他挥退了众人，撩开帘子，转进后屋，将匣子和镜铁放在一起。青灯下，匣子的黑漆上流淌着润泽的光。沈觉抚着匣子，长长叹了口气。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己深远。前辈，你的愿望我听见了。黑面佛其实是一座山崖，高耸入云，怪石嶙峋，山石通体漆黑，杂草横生。从某个角度远远看去，隐隐能看出一个盘腿而坐的大佛的形状。站在他的脚下，仿佛能听见黄钟大吕般的亘古佛音，让人有一种想要跪拜下去的冲动。冬雪天，大雪弥漫了整座山，也包括黑面佛。他的脖子和脑袋淹没在飘渺白云之上，身上落了厚厚的白雪，疑是穿上了一件白色的袈裟，圣洁而肃穆。夏侯炼顶着寒风往上爬，他带的行李很少，不过几个冷馒头加上一柄横钵，还有几块火石和一条绳索。睫毛上积着细细的雪，仿佛白色的鸦羽。夏侯炼走的脚都没有知觉了，木然向前，似一具不知冷暖的傀儡。他之前回了一趟家，那个本来就凄清的竹楼少了一个人，愈发像个废墟了。他有时候会忘记娘已经没了，早上起来习惯地敲他屋子的门，想要喊他起床，做饭做两人的份，摆两个碗。他本来很习惯一个人在竹楼里生活的，现在却无所适从了。他会坐在屋檐底下发整夜的呆，山的夜里寂静无声，仿佛世界都是空的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他觉得他像一只刚刚学会捕猎的狼，第一次独自踏入崎岖的森林，被敌人撕咬得遍体鳞伤。本以为还可以回到家得到母狼的安慰，却发现窝已经没了。他伤得再惨再痛，也不会得到想要的安慰了。所有人都告诉他，人总是要死的，尤其是他们这帮命运悬在刀尖上，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的人，不得好死的刺客数不胜数，刀种下堆叠的尸骸，没有一个寿终正寝。可他们忘了，那些刺客都没有孩子，孤零零的活，孤零零的死。就算突然世界上没这个人了，也不会有人惦念。 而夏侯佩是有孩子的，这是他曾经活着的证明。这世上除了夏侯恋，不会有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为他难过，不会有人抱着他的刀在雪夜里踽踽独行。所以也只有夏侯恋，只有他可以为他报仇。夏侯恋看着自己的手掌心，默默地想，是啊，只有他了。花了一天的时间，他才爬到黑面佛的肩头，夜幕已经降临，他不打算再往上爬了，在黑面佛的耳洞里生了火，决定在这儿凑合一晚上。夜是茫茫的黑，黑到尽头泛一点微微的蓝，白雪铺满了整座山，从黑面佛的肩头望去，仿佛有雾气似的，又像是无来由的烟弥漫在山的深处，偶有几盏灯火盈盈地亮起来，零落在山的各处，像孤零零的萤火虫，像天上掉落的星子。他很快找到了自家竹楼的方向，他陷落在一团沉沉的黑暗里，死亡般的静寂。他在那里立了夏侯佩的衣冠冢，如果他的魂魄可以寻回来，会发现墓前摆了他最爱喝的烧刀子。夏侯恋抚着怀里的横波，缓缓闭上眼。忽然悠悠的熏声传来，夏侯恋打了个激灵，在这四处空旷无人的地方突然听见吹熏，着实有些吓人。走出山洞，仰着头往上望，上面黑漆漆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。熏声离他不算近，辗转的和着呜咽的风声传来，像远古时候徘徊在平原上的鬼魂的絮语。是他在吹熏吗？夏侯恋坐在火堆边上，愣愣地想，是他吗？那个人，他血缘上的兄弟。这熏声像有不知名的力量，沿着黑面佛上的山石静谧地流淌，传出去很远很远。他忽然有一种感觉，茫茫冷夜里，原来也有另一个和他一样的人在眺望漆黑的雪山。那也是一个孤独的孩子，他已经在这雪顶上住了17年。他从未和迟燕见过面，即使他们是骨肉兄弟，甚至是几乎不分先后同时从娘怀里落下来的双胞胎，但他们依然是陌生人。他不知道迟燕平常做些什么，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。娘亲说迟燕是个傻子，段叔说迟燕是刀术的天才，可他现在知道了，迟燕是他的哥哥，是和他一起在茫茫黑夜里眺望雪山的人。他枕着悠悠熏声入睡，恍惚间他仿佛看见了雪顶上的那个青年，有着和他一样的面容，悠远的目光穿越在茫茫风雪，落在他的身上。第二天，夏侯恋裹好大氅，让风帽严严实实地挡着脸，再次向山上出发。今天的雪小了很多，夏侯恋爬得没有那么费劲儿，爬了约莫有半个时辰，夏侯恋终于到了黑面佛顶。地方委实不算大，走几步就能看见悬崖，丁点儿大的空地里立了几个茅屋，围成一个伶仃的小院子，外头是一圈仿佛一推就能倒的栅栏，靠墙摆了几个花盆，里头的花都冻死了。夏侯恋喊了声，没人应答。难道不在山上吗？不可能，昨晚还听见那小子吹熏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